《资治通鉴》卷第75，魏纪七，少陵立功中。正始七年春二月，吴车骑将军朱然寇租中，杀掠数千人而去。幽州刺史吴秋俭以高句丽王魏公硕为亲叛，督诸军讨之。魏公败走，简遂屠完都，斩获首虏以千数。勾离之臣得来硕见魏公，魏公不从。得来叹曰：“历见此地将生蓬蒿，遂不食而死。”简令诸军不坏其目，不伐其数，得其妻子，皆放遣之。魏公单将妻子逃窜，简引军还，魏己复击之，魏公遂奔买沟。简遣玄徒太守王齐追之，过卧居千右余里，知肃慎氏南界，刻时济功而还，所诸纳八千余口，论功受赏，侯者百余人。秋九月，吴主以骠骑将军布置为丞相，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，魏将军全从为右大司马，分荆州为二部，以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，都右部。自武昌以西至濮阴，以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，都左部，逮陆逊镇武昌。汉大赦。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则废一曰：“夫赦者，偏枯之物，非名士所依有也。衰必穷极，必不得已，然后乃可全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人贤，百僚称职，何有旦夕之急而硕施非常之恩，以会奸诡之恶乎？一旦固懈，促急而已。”初，丞相亮时有言公西赦者，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无憾，不愿为赦。先帝一言，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乞告治乱之道息矣，怎不与赦也？若刘景升、季玉父子岁岁赦幼，何益于治？”由是蜀人称亮之贤，知以不及焉。陈寿平曰：“诸葛亮为政，军旅朔兴，而赦不忘下，不亦浊乎？”吴人不辨大前，乃罢之。汉主以凉州刺史姜维为卫将军，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书事。汶山平康已反，为讨平之。汉主朔出游关，增广声乐。太子嘉令巴西乔州尚书谏曰：“喜王莽之败，豪杰并起以争神器，才智之士思望所归，未必以其事之广狭为其德之薄厚也。”于是更使公孙述等多以广大，然莫不快行自愈，待于为善。世祖出入河北，冯异等劝之曰：“当行人所不能为者。”遂物理冤狱，重节俭，北周歌叹，生不似远。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， 吴汉寇寻宿卫之时，举兵助之。其余望风穆德、披荣、耿纯、刘植之徒，至于余病机关，抢赴而至，不可生数，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。即在洛阳，常遇小出，遥期进谏，及时还车。即颍川道起，寇寻请世祖身往临贼，闻言即行，故非急务，遇小出不敢，至于急务，欲自安不为。帝者之欲善如此，故传曰：百姓不图富，常以德先之也。今汉遭厄运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。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能为者，以复人望，且成事宗庙，所以率民尊上也。仅四时之祀或有不临，而持怨之官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智思不自安。夫忧则在身者，不暇尽乐，先帝之志唐构未成，诚非尽乐之时。愿省俭乐官后宫繁琐增造，但奉修先帝所施，下为子孙节俭之教。汉主不听。八年春正月，吴全从卒。二月，日有食之。时尚书何晏等彭赴曹爽，好变改法度。太尉蒋济上书曰：昔大顺左治借在毕州，周公辅政甚于其彭，夫为国法度，为命世大才，乃能张其刚为以垂于后，其中下之力所以改易哉？终无益于治，士卒伤民，以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，率以清平，则和气祥瑞可感而治也。吴主召喜武昌公采瓦，善修建业宫，有司奏言：武昌公已28岁，恐不堪用，一下所在通更乏治。吴主曰：大禹以卑躬为美，今军事未已，所在富敛，若更通乏，防损农桑，喜武昌采瓦，自可用也。乃徙居南宫。三月，改作太初宫，令诸将及州郡皆议作。大将军爽用何晏、邓阳、丁密之谋，迁太后于永宁宫，专擅朝政，多数亲党，屡改制度，太傅亦不能进，与爽有隙。五月，一使称疾，不遇政事。吴丞相不治卒。帝号谢晋群小，游宴后园。秋七月，上书何晏上言：自今欲幸事前殿及游御后园，宜皆从大臣寻谋政事，讲论经义，为万事法。冬十二月，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毅上言：今天下已平，陛下可决后园袭骑乘马，出必欲辇乘车，天下之福，臣子之愿也。帝皆不听。吴主大发众及建业，扬声欲入寇。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安丰太守王基策之，基曰：今陆逊等已死， 孙权年老，内无贤嗣，中无谋主。权自出，则据内信促起，拥居发溃，遣将则旧将已尽，新将未信。此不过欲补战之党，还自保护耳，已而无果不出。是岁，雍凉羌胡叛降汉，汉将为将兵出陇右以应之，与雍州刺史郭淮、陶蜀护军夏侯霸战于陶溪。胡王白虎文、智无代等率部落降围，为喜之入蜀。淮进击羌胡余党，皆平之。九年春二月，中书令孙资、鬼寺、中书监刘放，三月甲午，司徒魏真各逊位，以侯就地，魏特进。夏四月，以司空高柔为司徒，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。邈叹曰：“三公论道之官，无其人则缺，岂可以老病舔之哉？”遂故辞不受。五月，汉废衣出屯汉中，自蒋琬及衣，遂身居于外，庆赏行威，皆遥先资断，然后乃行。依雅性谦肃，当国功名略与完比。秋九月，以车骑将军王陵为司空。涪陵已反，汉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。大将军爽骄奢无度，饮食衣服拟于剩余，上方珍玩充任其家，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祭月，作窟室，起书四周，硕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。帝悉深以为忧，硕涕泣见止之，爽不听。爽兄弟硕俱出游，司农沛国桓范谓曰：“总万机点进兵，不宜并出。若有必城门，谁复纳入者？”爽曰：“谁敢尔耶？”初，清河平原征界八年不能决。冀州刺史孙礼请天府所藏列祖方平原石图以决之，爽信清河之素，云图不可用。礼上书自辩，辞破刚切。爽大怒，合理愿望，结行五岁。久而复为兵州刺史，望见太傅义，有愤色而无言。义曰：“卿得兵州少耶？会礼分界失分乎？”礼曰：“何民公言之乖也？礼虽不得，其以官位往事为义耶？本为民公其宗一旅匡辅卫士，上报明帝之托，下见万世之勋。今社稷将危，天下汹汹，此礼之所以不悦也。”引涕泣横流。亦曰：“且止，忍不可忍。”冬，河南尹李晟初为荆州刺史，过辞太傅义，亦令两臂侍持衣衣落，止口言渴，必尽粥，亦不持杯而饮，粥皆流出沾胸。晟曰：“众卿为民公救封发动，何以尊体乃尔？”亦使生气财主说：“年老枕藉，死在旦夕，君当趋兵州， 并州近湖，好为之备，恐不复相见，以此施招兄弟为托。圣曰：当还田本州，废兵州。亦乃错乱其词曰：君方到兵州。圣父曰：当舔荆州。亦曰：年老一荒，不解君言，今还为本州，圣德壮烈，好见功勋。圣退，告爽曰：司马公失居于气，形神已离，不足虑矣。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：太傅并不可复计，令人怆然，故爽等不复设备。何晏闻平原管路名于术数，请与相见。十二月丙戌，路往邑晏，晏与之论议。时邓阳在座，谓路曰：君自谓善意，而与出不及意中词意，何也？路曰：夫善意者，不言意也。晏含笑赞之曰：可谓要言不凡也。因为路曰：是谓作一卦，只谓当至三公否？又问：连梦见轻盈数十，来及鼻上，驱之不去，何也？路曰：系袁凯抚顺，周公左周，皆以和会谦恭，享有多福，此非卜筮所能明也。今君侯位尊势重，而怀德者显，畏威者重，待非小心求福之道也。有彼者天中之山，高而不威，所以长守贵。今轻盈臭恶而极之，畏俊者颠，轻豪者亡，不可不深思也。愿君侯剖多益寡，非礼不复，然后三公可治，轻盈可屈也。阳曰：此老生之常谈。陆曰：夫老生者见不生，常谈者见不谈。陆还议设，俱以欲其咎。咎则陆言太切至。陆曰：与死人语，何所谓耶？咎大怒，以陆为狂。吾交旨九真夷贼，公莫诚意，交不骚动。吾主以衡阳督军都尉陆印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，印入境，欲以恩信，降者五万余家，州境复清。太傅义因与其子中护军师、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。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，帝谒高平陵，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西、五位将军训、散骑常侍晏皆从。太傅义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，勒兵据武库，受兵出屯洛水浮桥，召司徒高柔、贾节行大将军事，据爽营。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，据西营。因奏爽罪恶于帝曰：臣昔从辽东还，先帝召陛下，秦王及臣生育床，把臣毙，深以后世为念。臣言太祖高祖亦主臣以后世，此自陛下所见，无所忧苦， 万一有不如意，臣当以死奉明诏。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，败乱国典，内则见你，外则专权，破坏诸营，进据禁兵，群官要职皆至所亲，殿中宿卫亦以私人，根据盘户纵自日甚。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，四察至尊，离间二公，伤害骨肉，天下汹汹，人怀危惧。陛下变为祭作，岂得久安？此非先帝召陛下及臣省御床之本意也。臣虽朽迈，敢忘妄言。太尉陈济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，兄弟不以点兵宿卫，奏永宁宫，皇太后令斥臣如奏施行。臣折斥主者及黄门令，罢爽西训立兵以侯就地，不得逗留以击车驾，敢有激流便以军法从事。陈哲立即将兵屯洛水浮桥，四察非常。爽得意奏事不通，破窘不知所为，留车驾宿伊水南，伐木为鹿角，伐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。亦使侍中高阳徐允及尚书陈泰睡爽，以早自归罪。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木为爽为免官而已，以洛水为事。泰群之子也。初，爽以还犯乡里老宿，于九卿中特理之，然不甚亲也。即一起兵，以太后令召犯，御史行中领军，范欲应命，其子指之曰：“车驾在外，不如南出。”范乃出，至平昌城门，城门已闭，门后私翻，故范举立也。范举手中板示之，叫曰：“有诏召我，请促开门。”番欲求见诏书，范呵之曰：“卿非我故吏耶？何以敢耳？”乃开之。范出城，故谓番曰：“太傅图逆，卿从我去。”番徒行不能及，遂闭策。一等谓蒋济曰：“智囊亡矣。”济曰：“范则智矣，然驽马练战斗，爽必不能用也。”范至，劝爽兄弟以天子一许昌，发四方兵以自辅。爽疑未决，范谓西曰：“此事昭然，卿用读书何为耶？于今日卿等门户求贫贱，复可得乎？且匹夫至一人，尚欲忘活，卿与天子相随，令于天下，谁敢不应也？”拒不言。反又谓西曰：“卿别营尽在阙南，洛阳典农置在城外，呼召如意，今亦许昌，不过中宿，许昌别库足相备甲，所忧当在古时，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。”昔兄弟默然不从，自甲夜至五谷，爽乃投刀于地曰：“我亦不失做富家翁。”范哭曰：“曹子丹家人生汝兄弟屯独耳，何图今日做汝等族灭也。” 爽乃通意奏事，白帝下诏免己官，奉帝还宫。爽兄弟归家，亦发洛阳立足为首之，四角作高楼，令人在楼上查视爽兄弟举动。爽携旦到后园中，楼上便唱言：故大将军东南行，爽愁闷不知为计。戊戌，有司奏黄门张当司以所责才人于爽，已有奸，收当赴廷尉考时，辞云：爽与尚书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司隶校尉毕轨、荆州刺史李胜等阴谋反逆，需三月中发。于是收爽、西训、晏、杨密、鬼胜，并还犯皆下狱。何以大逆不道，与张当俱疑三族。初，爽之初也，司马鲁之留在府，闻有变，将营妓着金门出赴爽，即爽解印绶将出，主簿杨宗指之曰：公挟主握权，舍此以至东市乎？有司奏守知宗治罪，太傅亦曰：彼各为其主也，诱之，请之，以之为御史中丞，宗为尚书郎。鲁之将出，虎参军新敞欲与俱去，敞皮之子也，其子献婴为太常杨丹妻。常与之谋曰：天子在外，太傅必城门，人云将不利国家，于是可得耳乎？献婴曰：以无夺之，太傅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。常曰：然则是救乎？献婴曰：得无待救，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。敞曰：然则敞可以无出乎？献婴曰：安可以不出，执守人之大义也，凡人灾难犹或恤之，为人执鞭而弃其事，不祥莫大焉。且为人任，为人死，亲逆之职也，从众而已。敞遂出。事定之后，敞叹曰：吾不谋于子，即不惑于义。先是，爽毙王臣及泰山杨户，审劝户应命。户曰：委至世人，复何容易？审遂行。即爽败，神以故立免，乃谓户曰：吾不忘清前语。户曰：此非史律所及也。爽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，早寡而无子，其父文宁欲嫁之，令女刀结两耳以自恃，居常依爽。爽诛，其家尚书绝婚，抢营以归，复将嫁之。令女窃入寝室，引刀自断其鼻。其家惊晚，谓之曰：人生世间，如清晨其若草耳，何至自苦乃耳？且夫家一灭已尽，守此欲谁为哉？令女曰：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，义者不以存亡一心。曹氏前盛之时，尚欲保中，况今衰亡，何忍弃之？此禽兽之行，吾岂为乎？ 司马懿闻而贤之，听使其子自养为曹氏后。何晏等方用事，自以为一时才杰，人莫能及。晏常为名士品目曰：“为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夏侯太初是也，为基也，故能成天下之物。司马子元是也，为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吾闻其语，未见其人。盖欲以神况诸己也。”选部郎刘陶，叶之子也，少有口辩。邓阳之徒称之以为一旅。陶常谓傅玄曰：“仲尼不胜，何以知之？智者于群鱼，如弄一丸于掌中，而不能得天下，何以为胜？”玄不负难，但喻之曰：“天下之变无常也，今见清穷。”及曹爽败，陶退居李舍，乃谢其言之过。管路之旧谓路曰：“尔前何以知何邓之败？”路曰：“邓之行步，筋不束骨，脉不炙肉，起立轻矣，若无手足，此为鬼造。何知事后，则魂不守宅，血不华色，精爽焉服，容若槁木，此为鬼忧。二者皆非侠服之相也。”何晏性自喜，粉白不去手，行不顾影，尤好老庄之书，与夏侯玄、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敬为清谈，祖上虚无，为六经为圣人糟粕。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，遂成风流，不可复制焉。粲玉之子也。丙午，大赦。丁未，以太傅义为丞相，加九锡，亦故辞不受。初，右将军夏侯霸为曹爽所后，以其父冤死于蜀，常切齿，有报仇之志，为陶蜀护军，屯于陇西，同属征西。征西将军夏侯玄，霸之从子，爽之外弟也。爽既诛，司马懿召玄亦京师，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。霸素与淮不协，以为货币相及，大惧，遂奔汉。汉主谓曰：“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，非我先人之首任也。”欲之甚厚。姜维问于霸曰：“司马懿既得彼政，当复有征伐之志否？”霸曰：“彼方盈利家门，为皇外室，有忠士记者，其人虽少，若管朝政，无蜀之忧也。士记者，钟繇之子，尚书郎会也。”三月，吾左大司马朱然卒，然常不盈七尺，气候分明，内行修节，终日亲亲，若在战场，临即胆定，过绝于人。虽是无事，每朝夕掩鼓，兵在营者，嫌行装就对，以此顽敌，使不知所备，故出者有功。然寝疾增笃，吾主昼未减膳，夜未不寐，终使医药口食之物相忘于道。 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，无主辄召见，口自问讯，入次酒食，出次布帛，及卒无主为之哀痛。夏四月乙丑，改元。曹爽之在伊南也，昌陵景侯蒋济与之书，言太傅之旨不过免官而已。爽诛，济进封都乡侯，尚书故辞不许。济病其言之师，遂发病。丙子卒。秋，汉魏将军姜维寇雍州，以屈山筑二城，使衙门将勾安、李欣等守之，据羌胡置任，亲逼诸郡。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遇之，泰曰：“屈城虽固，去属险远，当须运粮。羌夷患为劳役，必未肯复。今围而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拔其城。虽其有救，山道阻险，非行兵之地也。”淮乃使泰率讨蜀护军徐志、安南太守邓艾进兵围屈城，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。安等挑战不许，将士困窘，分粮聚雪以引日月。为引兵救之，出自牛头山，与泰相对。泰曰：“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，今绝牛头，唯吾反道，则我之擒也。敕诸军各坚垒，勿与战。遣使白淮，使淮驱牛头截其环路，淮从之，进军讨水，围拒遁走，安等孤绝，遂降。淮因袭击诸羌。”邓艾曰：“贼去未远，或能复还，宜分诸军以备不虞。”于是刘艾屯白水北。三日，韦遣其将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。艾谓诸将：“韦今促还，吴军人少，法当来渡，而不作桥，此为使化持吴令不得还，韦必自东袭取陶城。陶城在水北，去艾屯60里，艾即夜前军进道，韦果来渡，而艾先至巨城，得以不败，汉军遂还。”兖州刺史灵狐余司空王陵之生也，屯于平阿，生就并点重兵，专淮南之任。陵与于阴谋，以地暗弱置于强臣，闻楚王彪有智勇，与共立之，迎都许昌。九月，于遣其将张氏至白马，与彪相闻。陵又遣舍人劳京诣洛阳，与其子广。广曰：“凡举大事，应本人情。曹爽以骄奢失民，和平书虚华不至，丁弼桓邓虽并有素望，皆专敬于世，加变异朝典，政令硕改，所存虽高而事不下阶，民习于旧，众莫之从，故虽世倾四海，声震天下，同日展露，名士减半，而百姓安之，莫之祸哀，失民故也。今司马懿情虽难量，是未有逆，而着用贤能，广树圣己， 修先朝之政令，复众心之所求。爽之所以为恶者，彼莫不必改，夙夜非懈，以恤民为先，父子兄弟并握兵要，未易亡也。陵不从。冬十一月，陵狐余复遣张氏诣楚王，魏桓会于并卒。十二月辛卯，即拜王陵为太尉。庚子，以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。光禄大夫徐邈卒，邈以清洁著名。卢钦常著书称邈曰：“徐公志高性洁，才博气猛，其师之也高而不倦，急而不戒，博而守约，猛而能宽。圣人以轻为难，而徐公之所益也。”或问钦：“徐公当武帝之时，人以为通，自为凉州刺史，即还京师，人以为戒，何也？”钦答曰：“王者毛孝先，崔季归用事，贵倾诉之事。于时解便宜车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为通。必来天下奢靡，转相仿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与俗同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戒也，是世人之无常，而徐公之有常也。亲玉之子也。”二年夏五月，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。初，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，生少子亮，吴主爱之。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，与玉自洁，所称亮美，以其夫之兄子上女弃之。吴主以鲁王霸结朋党以害其兄，心意恶之，谓侍中孙俊曰：“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将有袁氏之败，为天下笑。若使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乱乎？”遂有废和立亮之意。然由臣引者立年，俊敬之曾孙也。秋，吴主遂忧太子和，骠骑将军朱据谏曰：“太子国之本根，加以雅性仁孝，天下归心。喜进献用骊姬而身生不存，汉武信江充而立太子冤死，臣切惧太子不堪其忧，虽立私子之功，无所复及矣。”吴主不听，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逆投自负，连日亦却请和。吴主登白雀冠，见甚恶之，斥巨皇等无事匆匆。吴难都陈政、武营都陈相各上书切谏，巨皇亦固谏不已。吴主大怒，卒诸正相，遣巨皇入殿。巨皇有口谏，叩头流血，辞气不挠。吴主杖之各一百，左千骑为新都郡丞，恍赤归田里，群司作见诸放者以实属，遂废太子和为庶人，徙故章，赐鲁王霸死，杀杨主，留其尸于江，又诛全骑吴安、孙齐， 皆以其党霸赠何故也。初，杨竹少获声名，而陆逊为之终败，劝竹兄木令与之别族。及竹败，木以硕见借竹得免死，朱据未至官，中书令孙弘以诏书追赐死。冬十月，庐江太守乔俊文亲委判，以右吴偏将军朱毅，御史亦自将兵迎己。亦知其诈，表吴主，以为亲不可迎。吴主曰：方今北土未一，亲欲归命，宜且聊之。若嫌其有绝者，但当设计往以罗之，胜重兵以防之耳。乃遣偏将军吕据督20,000人与义并立至北界，亲果不降。义桓之子，据范之子也。11月，大历景侯孙礼卒。吴主立子亮为太子。吴主遣军10万作唐邑图唐，以燕北道。12月甲辰，东海定王临卒。征南将军王昶上言，孙权流放良臣，敌数纷争，可诚信击吴，朝廷从之。遣新城太守南阳周泰袭乌子归，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，昶向江陵，引竹羹为桥渡水击之。吴大将失计，也遁入江陵。昶欲引至平地与战，乃先遣五军按大道发还，使吴望见而喜，又以所获铠马甲首还城以怒之，设伏兵以待之。既果来追，昶与战大破之，斩其将钟离茂、许民。汉将为复寇西平，不克。3年春正月，王基、周泰击吴兵，皆破之，降者数千口。2月，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。夏4月甲申，以王昶为征南大将军。壬辰，大赦。太尉王陵闻吴人色土水，欲因此发兵，大言诸军，表求讨贼，赵豹不听。灵遣将军杨洪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，华洪联名以白司马懿，懿将中军乘水道讨灵，先下赦赦灵罪，又为书谕灵，以而大军掩至百尺。灵自知势穷，乃乘船单出营邑，遣愿王玉谢罪，送印绶节钺。义军到丘头，灵面覆水刺，亦乘诏遣主簿解其腹。灵既蒙赦，家世就好，不复自疑，竟乘小船欲趋邑，亦使人逆止之，驻船怀中，相去10余丈。灵之见外，乃遥谓亦曰：“请只以折锦召我，我当敢不至也？而乃引君来乎？”亦曰：“以卿非肯逐折锦者故也。”灵曰：“卿负我。”亦曰：“我宁负卿，不负国家。”遂遣部骑600 宋陵西邑京师，陵氏所官丁以官异议，亦命己之。五月，贾寅陵行道相，遂引药死。亦进至寿春，张氏等皆自首，亦穷至其事，诸相连者悉夷三族，发陵于冢，剖棺曝尸于所进士三日，烧其印绶张符，亲土埋之。初，灵狐鱼为白衣时，常有高志，众人谓鱼必兴灵狐氏。族父弘农太守绶独以为鱼性倜傥，不修德而怨大，必灭我宗。余闻之，心甚不平。即绶为虎贲中郎将，而于世尽已多所耕历，所在有名称。余从容谓绶曰：“先时闻大人谓余为不济，仅敬云何也？”绶熟视而不答，思谓妻子曰：“公至性度有如故也，以无官之终当败灭，但不知我久当坐之否也，将待汝曹耳。”绶末后十余年而于族灭。余在兖州，比山阳善固为别驾，与至中杨康并为余父心。及余族，康应司徒弼，至洛阳，录于殷氏。余由是败。亦至寿春，见善固，问曰：“灵狐反乎？”曰：“吾有。”杨康白氏是与固连，遂收捕固及家属，皆系廷尉，考实数十。故固云无有，亦录杨康与固对相结，故辞穷，乃骂康曰：“老庸，既复使君，又灭我族，故汝当活也。”康初自继封侯，后以辞颇参错，亦并斩之。临行俱出狱，故又骂康曰：“老奴如死自愤耳，若令死者有之，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？”诏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，大赦，改元太原。六月，赐楚王彪死，进录诸王公至夜，使有司察之，不得与人交关。秋七月壬戌，皇后甄氏卒。新位以司马孚为太尉。八月戊寅，武阳宣文侯司马懿卒。诏以其子卫将军师为辅军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初，南匈奴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生，因冒姓刘氏。太祖刘禅于呼除权于邺，分其众为五部，举兵州境内。左贤王豹，禅于于弗罗之子也，为左部帅，部族最强。城阳太守邓艾上言：“单于在内，羌夷失统，何散无主？今单于之尊日殊，而外土之威日重，则胡虏不可不身备也。闻刘豹部有叛胡，可因叛割为二国，以分其势。 去悲公显前朝而子不继业，以家其子显号，始居雁门。离国若寇，追戮旧勋，此欲边长计也。又臣羌胡与民同处者，以见出之，始居民表，以崇廉耻之教，色奸诡之路。司马师皆从之。吾历劫中郎将陆抗屯柴桑，以建业治病，病差当还，吾主涕泣与别，谓曰：吾前听用谗言，与汝父大义不笃，以此负汝，前后所问，以焚灭之，莫令人见也。是时吾主颇恶太子和之无罪。冬十一月，吾主四南郊还，得封疾，与赵和还。全公主及侍中孙俊、中书令孙弘故正之，乃止。吾主以太子亮幼少，亦所附托。孙俊见大将军诸葛恪可负大事，吾主贤恪刚狠自用。俊曰：当今朝臣之才，无几恪者。乃召恪于武昌。恪将行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：世方多难，子每事必实思。恪曰：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夫子曰：再思可以。今君令恪实思，明恪之列也。待吾以答，使贤谓之失言。于喜论曰：夫托以天下至重也，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。简二志而管万机，能生之者贤矣。吕侯国之元齐，制度精远，夫以实思戒之，而便以事列见据。此元训之书，积神不惧者也。若因实思之意，广资当世之物，文善素于雷动，从谏急于风仪，岂得陨身殿堂，死于凶数之刃？世人齐齐应变，造次可观，而神吕侯无对为漏，不思安危终始之虑，是乐春早之繁华，望秋时之干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遇之，经言垂发而废衣，方与来敏对齐，亦无厌倦。民以为必能办贼，言其名略内定，貌无忧色也。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属为罪耳之国，而方向大敌，所归所图为守与战，何可今己有余，晏然无期？斯乃以性之宽简，不妨细微，足为降人郭循所害，岂非赵献于彼而获成于此哉？往闻长宁之真文伟，今睹元训之逆吕侯，二世体同，皆足以为事件也。客至建业，见吾主于卧内，受召床下，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，孙弘领少傅，召有司诸事一统于客，为杀生大事，然后以闻，为至群官百司拜揖之仪，各有品序。又以会稽太守北海藤印为太常，印吾主序也。 十二月，以光禄勋荥阳正冲为司空。汉废衣还成都，望气者云：“都邑无宰相位。”乃赴北屯汉寿。是岁，汉尚书令吕义卒以侍中陈芝守尚书令。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以司马师为大将军。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，始居长沙。仲基子奋为齐王，居武昌。王夫人子修为琅琊王，居虎林。二月，立皇后张氏，大赦。后故凉州刺史纪之孙，东莞太守吉之女也。赵吉拜光禄大夫。吴改元神凤，大赦。吴潘后姓刚立，吴主疾病。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，左右不生其虐，似其昏睡，亦杀之，拖延重恶。后释谢，作死者六七人。吴主病困，召诸葛恪、孙弘、唐胤及将军吕据、侍中孙俊入卧内，主以后事。夏四月，吴主卒。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，据为恪所制，密不发丧，欲矫诏诸恪。孙俊以告恪，恪请弘滋事，于座中杀之，乃发丧。是吴主曰大皇帝。太子亮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建兴。闰月，以诸葛恪为太傅，唐胤为卫将军，吕岱为大司马。恪乃命罢市厅，悉校官，原不则除官税，重恩泽，众莫不悦。恪每出入，百姓严景私见其状。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，乃徙齐王奋于豫章，琅琊王修于丹阳。奋不肯徙，又朔月法度。恪为奸，以慰奋曰：“帝王之尊与天同位，是以家天下，臣父兄。仇仇有善，不得不举；亲戚有恶，不得不诛。所以承天礼物，先国后家。盖圣人立志，百代不易之道也。西汉初兴，多望子弟，至于大强，辄为不轨。上则积微社稷，下则骨肉相残。其后常借以为大会，自光武以来，诸王有志，唯得自娱于宫内，不得临民干预政事，其与交通皆有重进，遂以全安，各保辅座。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。大行皇帝蓝谷借金，防牙恶盟，虑于千载，是以寝疾之日，分遣诸王各早救国，诏册秦渠，苛尽严峻，其所戒斥无所不至。常欲上安宗庙，下权诸王，各早救国，使百世相承，无凶国害家之悔也。大王以上为太伯顺父之志，终念河间献王、东海王强、恭顺之节，下存前世骄自荒乱之王以为警戒。而闻请至武昌以来，多为诏敕， 不拘制度，擅发诸将兵至护公事。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，当以表文公复有私，而善厮杀，事不明白。中书杨荣亲受诏敕，所当公诉，乃云：“正字不听进，当如我何？”闻此之日，小大惊怪，莫不寒心。李宇曰：“明鉴所以照行，古事所以知今。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，改易其性，战战兢兢，尽礼朝廷。如此，则无求不得。若弃忘先帝法教，怀轻慢之心，臣下宁负大王，不敢负先帝遗诏，宁为大王所怨及，岂敢忘尊主之位，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也？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，怀京惧之虑，则享作无穷，岂有灭亡之祸哉？服良药苦口，为病者能甘之，忠言逆耳，为达者能受之。今者客等楼楼，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，广福庆之机缘，是以不自之言志，愿蒙三思。王德坚惧，遂移南昌。初，吴大帝驻东兴堤以遏巢湖，其后入寇淮南，败，以纳船，遂废不复置。冬十月，太傅克会众于东兴，更作大堤，左右截山，辖住两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将军全端守西城，都尉刘略守东城，引军而还。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：“今因无内亲，使文书逼江陵，重功向武昌，以击吴之上流，然后减精卒攻其两城，必救治，可大获也。”是时，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、镇南将军吴秋俭等各献征吴之计，朝廷以三征计议，召问尚书傅谷。谷对曰：“一者或欲泛舟竞技，横行江表；或欲四道并进，攻其城垒；或欲大田江邑，关信而动，成皆取贼之常计也。然自治兵以来，出入三载，非演习之君也。贼之为寇即六十年矣，君臣相保，吉凶共患，有丧其元帅，上下忧危。设令列船金钥，兼程俱显，横行之际，其待难竭。今边壤之守与贼相援，贼设罗络，又特重密，间谍不行，耳目无闻。夫君无耳目，教察未详，而举大众以临巨险，此为西姓邀功，先战而后求胜，非全军之长策也。唯有进军大田，最差顽劳，可召昶尊等择地居险，神所措置，即令三方一时前守，夺其肥壤，使还己土一也。兵出民表，寇超不犯二也。昭怀进路，降复日志三也。罗络远涉，建构不来四也。贼退其守，罗络必前，田作屹立五也。 坐食击鼓，事不远书六也。信系时文，讨习素绝七也。凡此七者，军事之急务也。不惧则贼善变资，惧之则立归于国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屯垒相逼，形势已交，智勇得臣，巧拙得用，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决之而知有余不足，鲁之情伪，将焉所逃。夫以小敌大，则易繁力竭，以贫敌富，则敛众财匮。故曰，敌亦能劳之，宝能击之，此之谓也。司马师不从。十一月，赵王昶等三道击吴。十二月，王昶攻南郡，吴秋俭向武昌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。贾银、吴太傅克将兵四万，陈夜兼行，救东兴。胡遵等斥诸军坐浮桥以渡，陈于堤上，分兵攻两城，城在高峻，不可猝拔。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、刘赞、唐咨为前部，从山西上。奉谓诸将曰：“今诸军行缓，若贼聚遍地，则难以争锋，我请驱之。”乃避诸军使下道，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径进，使北风。奉举帆二日，即至东关，遂据徐塘。时天雪寒，胡遵等访置酒高会，奉见其前部兵少，谓其下曰：“取封侯举赏，正在今日。”乃使兵皆解铠去矛戟，但兜谋刀盾，裸身圆恶。魏人望见，大笑之，不及言兵。吴兵得上，便鼓噪，啄破魏前屯。吕据等既至，魏军惊扰散走，争渡浮桥，桥坏绝，自投于水，更相倒戒。前部都韩宗、越安太守桓嘉等皆没，死者数万。宗故无叛将，硕为无害。吴大帝常切齿恨之。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，或车胜、牛马、骡驴各以千数，资弃山鸡，振旅而归。初，汉姜维寇西平，获中郎将郭循，汉人以为左将军。荀欲赐汉主，不得亲近，每因上寿，且败且前，为左右所恶，事折不果。